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聖誕快樂！ 歡迎大家在呢個平安夜嘅時候咧，即係唔知係咪一路開住 party 啦，或者定係冇街去咧，定係話同啲朋友咧一齊咧睇住東頭灣道99號咧？咁當然希望你係第三者啦，即係最後嗰樣啦。咁啊唔緊要，一個人睇有一個人嘅樂趣係咪？咁啊誒。今天很開心啦，就請到咧幾別開心面咯。今日呢一集， 呢個係咪首次係咁樣 嘅？首次啊，都算是首次嘅。係啦，咁但係唔知係咪首次會俾人掉雞蛋呢，就話哇揾笨喎，我俾咗錢嘅喎，咁樣又唔講案件咁樣，係啊。咁但係希望大家即係多多包涵啦，因為一來咧即係小女子需要少少休息，想輕鬆啲呢一集。咁啊加上平安夜咧，即係話曬大時大節啦。咁啊不如。即係大家幾個同一啲其他 人輕鬆一下，喺度 chit chat 下， 暢談下，講下咧，即係做咗咁耐東頭灣道99號咧，即係啲感想咧。其實我覺得趁呢一個即係大日子咧，可以即係分享一下同大家嚇。咁啊雖然咧就唔係直播，但係咧照樣可以喺 chat room 嗰度咧，即係大家互相吹下水嘅，冇所謂噶。咁啊今日咧就要介紹幾位奇案迷啦。咁啊第一個唔使介紹噶啦，呢個兔女郎啦。兔女郎咧就係我哋嘅，即係東頭嘅奇案迷嘅主持常客啦，就 Maria 啦嚇。咁啊，哇搶曬鏡我哋今日點？ 係咯，點解咁刻意咧？ 算點先你？ 我冇刻意嘅其實。 好啦，咁另外咧，隔離嗰位美女咧就係 啊美女， 曾經上過嚟嘅，不過坐在側邊嘅啫。咁啊。周圍走 ，Hello 姐， 大家好。初次上嚟有咩多多包涵啦。 係，即係唔緊要，你平時都有包涵我。今次我相信好多人都會包涵你嘅，尤其第一次咧唔緊要嘅，即係通常都會有少少怕醜啊呢啲人之常情嘅。有幾多個好似我咁知醜啊？另外隔離嗰位啊男士呢一位靚仔咧，曾經咧喺我哋嘅節目咧都做過嘉賓嘅，就係電話嘅訪問。佢咧就係啊，佢嘅全名 係我係李志剛，奇案迷會嘅 ，hello。 係啦，你有冇英文名嘅咧？其實 英文名有，不過我好少用。 哦，用咩㗎 ？Harry。 Harry Lee， 跟住因為 Harry Potter 太過盛行啦，所以我直就索性唔用呢個名啦。 哦，咁你個寫法同即係港台嗰個 DJ 一樣係咪啊？李志剛 一樣 ，OK。咁啊，阿 Harry 其實係一個的士司機嚟㗎。 係，冇錯冇錯，我係一個的士司機嚟 嘅。咁啊，曾經喺呢個醉酒灣男童嗰個撕票案咧， 係， 咁幫我做過嘉賓啦，係咪嗰單啊？ 又好似嗰單係應該係我 啊龍蝦灣啊， 應該係呢個 龍鼓灘， 龍鼓灘， 蝦灣龍。龍鼓灘嗰單你應該係 龍鼓灘嗰個的士啊嘛， 係個的士殺咗兩個少女嗰單， 哦，記得 呢一單就係阿光咧，或者叫你光啦，譬如 話 阿光咧就之前阿光 係 光唔係光，阿光你幫我哋做過呢個訪問，咁啊當時講翻咧，我仲記得你話個的士司機真係好戇居啊，攞個車咧去嗰個海灘嗰度洗啊嘛， 咪咯，根本大把油站啊，或者大把即係公眾地方 公廁嗰啲都洗到啦，係咪？ 即係基本上攞水最易係油站噶啦，係咪先？同埋有光猛， 同埋嗰啲沙灘水鹹噶嘛， 係冇錯， 都唔明白。 佢或者做咗呢件案之後咧，個人好個思緒好混亂，所以咧佢根本諗唔得清晰，所以咧佢又咪洗咗個落去沙灘度咯。 其實我又覺得佢可能唔去油站嘅原因係因為佢架車實在太多血跡， 如果有仲有個屍體添， 咁可以去攞啲水，咁啊另外再洗埋一邊，咁去啲或者冇咁即係冇咁即係太僻靜啊，即係有燈光，即係就唔好俾人懷疑啦，係咪先？ 但係佢主要係諗唔到你佢架車咧鏟入去個沙灘嗰時咧，佢會 lift 咗落去，食咗落去，即係諗唔到。 啲人會嘅， 諗唔到咁齊全。 因為點解咧？我記得我當年我俾人打劫之後咧，咁我另外咧上去認人嘅時候咧，我認到即係識到一啲其他的士司機啊，有一個好慘嘅又 係。點慘法咧？ 咁佢又俾嗰班人打劫啦。係。咁但係咧，佢咧就俾人帶咗去一個。佢一樣係俾人抌咗落車廂嘅，咁啊俾人實帶咗落去咧，一個佢唔熟悉嘅村啊，嗰啲村啲圍村咁，咁嗰兩個賊走咗啦，咁佢咧就可能咧喺個啱啱喺個車廂度出翻嚟之後，好個人好 慌亂， 係好慌亂啊，咁啊揸架車，佢又唔熟悉嗰個地形啦，咁一二三就衝中咗落水塘， 嚇成架車落咗水啊， 係啊，佢仲慘過我，佢 後屘底冇曬咯喎， 係啊，仲要翻去整啊，成啊，總言之，佢嗰次都同我見嘅唔見嘅錢差唔多啦，都係。 但係最緊要條命仔保得住啊嘛，呢個首要 係咪先？都要㗎， 係咪先？即係錢財冇咗唔緊要，下次 嚇，葡萄力啲揾翻兜多幾轉， 係啊。咁所以就係，所以咪話就係佢當時個情形同嗰個賊，即係同嗰個兇手一樣啦，就係好太混亂啦，所以咧個人唔得清晰，所以就會做出呢啲咁嘅反常嘅行為咯。 我哋自己都會啦，係咪先？即係你一緊張嘅時候咧，其實你做好多嘢咧係根本控制唔到自己嘅。即係我誒突然間諗起個例子咧，咁我打羽毛球我都幾叻嘅打得。咁我以前咧試過打波咧，咁啊就有個人就話：哇！我從來即係未見過你一個人可以球球都接到嘅咧，咁樣即係好似好勁 啦。我記得你係同阿陳念慈打個波㗎嘛， 咁又未至於咁勁，即係純粹係咁啱同佢打一個。咁但係到咧一講要比賽咧，一到要同一個譬如自己嘅好朋友比賽啦，真係咧球球都接唔到， 怯場 係好大壓力， 緊張 係啦。我亦都解釋唔到點解接唔到嘅。即係會咁樣嘅人咧， 正式比賽咁樣係 嚇，係即係其實係啲校內啲比賽嘅，即係嗰時讀大學嗰陣時，咁我就會真係好感覺到就係當你一個人面對壓力咧，嗰陣時你做嘅嘢，你再我哋而家因為我哋從一個好理性嘅角度去睇翻去做嗰啲嘢，你就會覺得誒點會咁㗎，咁戇居嘅咁樣，咁原來就係會咁咯。咁啊嗱，我哋講咗咁多案件咧，啲兇手咧都嚟自唔同嘅職業㗎嘛。咁咧，但係咧，有冇發覺咧？其實有啲職業咧，就好似我冇聽過有一啲咁嘅職嚟自咁嘅職業嘅罪犯啊，即係例如編劇啦，又例如呢個法醫啦，有冇聽過法醫犯罪 啊？真係好少喎，因為 鑑證科啦，因為佢哋 冇乜呢方面嘅。 佢哋會唔會太熟悉啲屍體，真係處理得非常好咧？ 係啦。 可能已經化咗啦，啲嘢揾唔到啦，俾人 即係真人同嗰啲都係差唔多咁樣。係 咯， 所以咧，其實呢個奇案節目咧就有好多好即係神秘、好有趣嘅嘢啦。即係我哋今日咧可以講下。咁今日我哋定咗個即係個主題咧，就叫做東頭灣道七宗罪係啦。究竟有啲乜嘢係最難忘或者係最睇唔慣或者最咩咧？咁我哋一間咧逐樣講下，好唔好啊？咁其實咧一嚟咧，我就想問下大家咧，究竟點解中意聽奇案節目咧，或者聽東頭之類嘅奇案節目咧？ 我答先啦。最簡單，因為我係比較中意睇啲即係比較奇案節目啦，同埋一啲靈異嘅節目我都中意。 我都中意嘅。 咁 有冇犯過事咧？細個 啊， 講唔講得嘅 咧？啲白厭嘢咁實有噶啦， 例如咩咧？ 咪即係啲男仔頭咧，就嗰啲打下交啊， 裝下裙底嗰啲啊嘛， 嗰啲冇有啲，嗰啲唔會有啲怕醜嘅嘛。 OK， 所以打下交呢啲都係呢啲啦。因為我哋住喺屋村長大嘅，通常都係有呢啲，即係嗰陣時嗰個年代咧，就比較暴力啲咧，可能喂或者你望多兩眼就會喂做咩啊咁樣，即係可能會有呢啲嘅情形出現，但係而家冇啦嚇，當然咁類似都係呢方面嘅嘢啦，咁其他嘢都係我都係比較中意聽啲靈異節目同埋啲奇案節目多，所以我好多都好多即係上網聽都好多我都有聽過嘅，基本上。 咁啊，周圍走咧？ 咁我本身就其實因為我好中意去思考一樣嘢嘅前因後果嘅，咁我就點解會咁中意聽奇案節目咧？因為我經常性我會代入，如果我係個兇手嗰一刻，我會點樣做？又或者，如果我是當時的辦案人員，咁我又會點樣做咁樣？會令到我有很多啟發嘅。 隔離嗰位美女， 其實我啊同阿周圍走差唔多。我以前細個咧睇新聞報道咧，咪有時講啲兇殺案啊，我就咦，其實佢點樣殺人嘅咧？點解會殺人嘅咧？即係好多嘢，好多問題喺個腦裏面嘅。但係咧有一樣嘢咧，你哋係唔知嘅。其實咧， 殺過人？ 唔係啊，其實咧我去過口供房錄口供。 哦，係咩？ 係啊， 邊啲口供房？ 即係淨去警局咯。 哦，係咩事咧？俾人非禮？ 唔係，錯。係 因為咩咧？ 嗰陣時我有個男朋友夜晚一齊即係飲完嘢，咁然後又係好似阿李志剛嗰啲咧，又話咩事啊？即係同啲人口角咁就打交， 動武啦，係 動武，咁然後就拉曬翻差館咯。咁我係其中一個證人嚟噶嘛，即係我喺當現場噶嘛，咁咪入去錄口供，同埋咧話俾大家聽咧， 點啊？好緊張啊！ 嗰啲咧差人咧。好多白字噶，即係佢 呢個已經唔係秘密啦。 係啊，即係佢幫你錄完口供啦，寫啦，咁然後佢會俾你睇噶嘛。 人哋唔係白字啊，好似人哋嗰啲餐廳咧，人哋嗰啲係 嗰啲檸茶檸 係啊，檸係有啲叫咩簡化字啊？ 係啊係啊，咁係啊，所以 譬如攞得切啊咁樣。 其實經過嗰一次之後咧，我就話咦，咁其實啲警察查案係點樣查嘅咧？咁所以令到我 點解咁中意聽奇案？ 係咪啊？咁聽咗呢個節目之後就了解咗好多啦，係嘛？ 係啊。 咁我講下我自己點解咁中意做奇案節目啦。 好啊。 其實咧就係點講咧？因為我其實我都幾曳嘅，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咧表面上就好乖嘅。 睇唔出喎。 係睇唔出㗎，我掩飾得好好㗎。咁我點樣咧？即係不過都係啲即係即係啲細埃嘢嘅，我覺得，但係當然唔啱啦。即係譬如話喺屋企會偷錢啊。即係偷啊！ 啊，呢個嘢好多好多好多小朋友細個都會做。 其實我細個都試過，但係唔係偷阿爸阿媽錢，就偷親戚 錢。親戚嘅錢 係啦， 去買零食啫， 或者有少數目嘅錢。 士多買口膠啫， 係啦，去士多買粒糖咁，即係買包糖啦，冇買一粒啊，買包糖咁樣咧。但係事後咧，當我食完第一粒之後咧，我發覺死啦！佢一定會發覺唔見咗錢嘅喎，咁點算咧？咁唯有咪拎住包糖同個親戚講。哦，係啊！頭先我攞咗你5蚊去買粒包糖，我食咗一粒。 好老實啊你， 還好。 咁點啊？你偷錢？ 我就冇嘅，我係好唔老實嘅。咁啊，成日偷啦。咁同埋咧，試過因為屋企人唔知係我偷嘅，咁又屈我細佬嘅。咁啊，係咁即係揾藤條打佢嘅。 咁我一邊咧，其實咁慘啊！ 咁其實我係即係好掙扎嘅，即係好唔好講出嚟咧？最後都冇講嘅。咁其實係自己偷嘅。咁啊，會半夜潛入去我老豆嘅房啦，跟住咧佢啲錢咧就擺喺褲袋嘅。咁我就好細好細聲咁樣咧，咁啊小偷咁喺度偷錢啦。咁另外咧就中意做咩咧？去少少高賣嘅行為啦。咁去即係譬如去啲超市啊咁樣，試過偷嘢嘅都。咁啊偷，但係偷埋啲無謂嘅嗰啲波板糖嗰啲。 但係呢樣嘢，我到而家冇做過喎。 冇做過。 因為點解咧？我試過，因為嗰陣時我屋企附近係有間超市喺度嘅。咁我係眼見幾次咧，嗰啲細路仔俾人捉到啊！咁所以咧，我可能咧有俾人因為見過，係啊，所以我真係我由細到大未試過咁樣做喎。 我嗰種就係心態係想試下自己咧會唔會唔俾人捉到， 即 係 有幾勁， 即 係 刺激啊！ 即係試下自己有幾勁。 係啦，咁啊同埋中意咧去即係嗰時咧福字面咧擺超市咧，我中意碾碎曬佢啦。 好多人都會嘅， 整碎佢咧我就好開心噶啦。 係好多人都會， 好變態喎！嗰時係咪好多人都會？ 其實唔係喎，呢一樣又唔係話變唔變態喎。通常細路仔 有多多啊咁樣， 大家都細路仔過咁樣都會貪玩年輕。咁依家我哋大人以成年人嘅角度，咁當然會覺得呢樣嘢唔啱啦。 但我成咗年我都係咁噶，我去到中學咧，我係呢個逃學冠軍嚟噶，我全班咧即係全級啊逃學咧即係第二名噶。 你揀錯科咋？ 你係翻咗去先走啊，定係 我係總之咧，我就係唔可以忍受我一至禮拜五咧係完全係準時翻學，咁啊總係要遲到啦，或者食飯嘅時候特登遲啲翻啦。跟住咧就好 high 嘅， 即係你中意挑戰權威嘅，係 啦，好中意，即係啲犯法嗰種 嘅嗰種心態，你就會好開心 啦。係啦，但係我覺得即係有時啲嘢就係一線之差咯，即係當譬如你朋輩影響啊，或者有時係牽涉到可能你慢慢之後自己個修為咧，咁其實係一線之差嘅啫喎。可能 邊個拉翻你翻嚟啊？ 我唔知喎， 突然間變翻 良知啊，拉翻自己翻嚟咯，係啊。咁我覺得其實有時啲嘢係一線之差嘅啫，只可能我哋睇啲罪犯好似十惡不赦啊，咁其實。就係冇人拉佢翻嚟，或者有時佢行越行越歪，咁又碰唔到啱嘅時機，或者一啲人咧將佢哋拉翻去一個 可能 正義嗰邊。 當時嚟講，佢可能咧就即係諗唔到咁多嘢嘅時候，就犯咗事啊，諸如此類咁樣。因為舊年我都有個相識嘅的士司機咧，佢係殺死咗個女朋友嘅。 哦，係咩？ 係年頭嘅時候咧，深水埗咪有個司機就同個同居女友。就為了錢銀和感情就將他斬死了嘅。佢而家嗰單仲未審㗎，但係我同佢都幾熟下嘅。佢但係年紀都唔細㗎啦，60幾㗎啦應該。 唔曬嘅係咪？ 我而家佢未審㗎，佢而家仲係俾人拘留緊嘅。 係啊， 其實佢為人都平時都好善良，好正。 佢個人咧就比較主觀嘅， 比較主觀， 但係咧都唔係一個壞人嚟嘅。但係我唔知點解佢突然間佢可能。因為咧，佢嗰個女朋友係將佢嗰300萬過咗第二個户口。 哦，即係嗰度火突然間。 係啊，突然間一嚟咧，咁就將佢可能佢又個女朋友跟住同佢講分手 啊。 可能佢， 我即係夾帶私徒，攞咗啲錢，人財兩失咁。 報紙就講話嗰個女朋友出邊仲另外有新相識有個，咁咧將嗰筆錢咧就過咗去俾同佢嗰個新相識嘅聯名户口度。 嗯嗯。 咁佢咪開始發作咯？可能翻去嗰個講數咁樣，跟住咪。跟住攞到斬死咗佢咯， 即可能真係啲積蓄嚟噶咯喎，即係六十幾係咪？ 因為佢好得意嘅，佢個人好慳。 我慳埋埋， 慳埋埋就 好似俾人 係啦，可能 咁樣。係，所以有時咧，即係你唔好挑戰人嘅底線，即係有時你真係諗唔到嗰條底線咧。 一超越咗少少咯，可能佢真係乜都 就爆噶啦， 係一個你平時唔相信嘅人咯。即係所以我哋成日睇啲案都話，誒佢冇可能會咁做嘅，佢唔會咁嘅，平時好好好嘅咁樣啦。咁所以即係原來 一剎那嘅平時 係一剎那嘅啫，咁就翻唔到轉頭，冇受報。 即係嗰啲歪念，譬如嗰啲誒強姦犯啊，一剎那嗰個歪念出咗嚟就嚟咯。 係啦， 事又或者佢好後悔嘅，或者想講 sorry 啊，都唔出奇嘅喎。但 係許仕仁嗰啲就唔係一剎那啦。 呢個呢個 判咗咁多年啦，嚇 部署， 即係所以有咁耐風流咯，呢個世界就 係啊。咁佢嗰個承受嗰個後果都係。都俾佢嗰個得到嘅都唔係一個好大嘅交換啫。 我聽好多人講都話嚇七年半咋， 太少啦真係。 嚇太少啦再 咁樣嘔翻嗰個1118億都冇得嘔啦， 冇得嘔啦，佢根本已經申請緊破產啦。 咁我都話我哋今日唔好講許仕仁啦，我哋講翻我哋啲我哋呢個節目啦，不如講翻嚇。咁我哋第一宗罪咧就想問一下大家啦，你哋咧咁多集鐘頭啦，而家今日就喺呢個迷你呢邊咧就Radio 99咧就做到係51集啦。咁啊再加埋以前啊 D100 啊 HKTB 啊咩 HKBC 啊嗰一堆咧都100幾集啦，都唔知點解做咁多集嘅會做咗。咁我又老咗一年啦。咁大家點睇咧？即其實咁多集咧，你哋比較深刻或者中意係邊一集，同埋點解咧 ？Maria 先。 好啊，我就中意嗰個花槽相思案， 係 伊麗莎白大廈。 係 啊，點解咧？因為 嗰集 小女子咧就喺銅鑼灣出沒嘅，即係細個就喺銅鑼灣住㗎啦。係啦，咁所以咧我就對銅鑼灣好熟悉。突然間個新聞話嚇，伊麗莎白大廈有宗謀殺案咁樣樣喎。我其實我仲有印象㗎，我仲記得嗰日我係睇嗰個新聞報導咧，嗰啲畫面 事發嗰日啊。 係啊，我 好多年㗎啦咩？ 好多年㗎啦，係啊。我好細個，我哋冇嘢睇，咪睇下新聞報告㗎啫嘛。 所以好深刻。 深刻啊，同埋好多時咧放學會經過㗎。 哦。 嚇，有陣時同啲同學咧喺度數咯，數睇幾多層咯。係。然後就有啲人嚇你，喂滴咗血落嚟啊！咁嗰啲咧，係啊，所以我一講嗰集咧，我就好深刻，同埋嗰集有簡師傅同埋阿安西教練啦， 係 啦，係啦。咁嗰陣時，阿安西教練直情係 有埋本書， 有埋本書，又同埋第一個採訪，又話嗰張相係佢影嘅 內幕消息添， 係啊，真啊，成件事 好逼真，同埋 殺到埋身啊，真係。 同埋阿簡 Sir 佢又有佢即係懸疑推理嗰邊嘅見解啦， 係。 仲有創先河嗰 part 科俾錢睇嗰集 跟住就 係啦，係啦， 嗰集好爆啊， 可能好爆啊，係啊，係啊，我覺得嗰集對我好深刻印象， 即係好離奇啊！呢個案件，咁啊，我知阿李志剛咧都係揀呢個案件，呢一集我中意呢集喎。 因為嗰日阿廣廣 Sir 咧係即係好專業啊，佢直情講得好好嗰次。咁其實我一路都追住嚟聽嘅嗰日，咁但係咧另外仲有一集咧都係 OK 嘅。有一集就係除咗呢集之外咧，應該仲有一集咧就係嗰個殺警案。 殺警案。 即係喺白田咧， 哦，白田嗰個啊， 應兵 正吳嗰個， 係啦，冇錯， 吳家偉 嗰單殺警案都係好精彩，我覺得。 嚇，嗰個因為後面有講到話一個懲教員據聞啦嚇，即係佢自己認為啦，即係佢真係好心有不甘咁，之後就著紅衫自殺 嘅。係啊，冇錯， 嚇嗰單係嘛？嗰單其實哇，我覺得咧真係相當之，因為嗰單咧之後咧，我咪就去見過。林警司啊，嗰陣咪警司啊，即係姓林嘅一個探員啦，前探員。因為佢嗰陣時咧就佢遲啲會嚟做嘉賓嘅， 好啊， 但係佢唔會講呢單案㗎啦。因為咧其實即係嗱話大家信又好唔信又好啦，即係其實佢所講咧佢覺得佢哋冇冤枉人啊，即係即使死者已矣啦，著曬紅衫好似好大冤屈，但係其實佢暗示嘅咧就係其實證據確鑿嘅。 我相信係捉到兇手嘅佢哋。啱嘅，冇錯。 即係你覺得呢個兇手係？ 因為點解咧？我以我自己嘅分析咧，佢點解會襲擊到警察咧？因為點解咧？佢代表咗蛋殼嗰啲。如果假設佢俾人搜咗翻去，帶咗翻差館咧，佢哋有功就冇得做，所有嘢都冇曬。所以佢一定要突然間發難，佢逃脫咁樣離開嗰度咧。所以咧，佢就呢件事咧，我相信係佢做。所以 我自己都相信咯。所以冇錯。咁不過咧嗱，講到你哋話最中意嘅案件啦，就呢一個花槽藏屍案係咪？ 係。 咁我哋咧。喺個時候我想俾大家重温下咧，呢一個花槽藏屍案咧，有個 VO， 我哋準備 VO 1啦，係啦。咁呢個 VO 咧，當年咧，當年其實都係幾個月前。咁Dr. Bear 咧有因為佢喺現場噶嘛， 係啊 係 啊， 咁亦都有親屬咧，佢當時嗰個見聞嘅，我哋聽聽。 相信會有即係 likelihood 有個藏屍總之腐爛嘅物體咧。咁過咗嗰隔離嗰間空屋咧，望咧就個劇樓就都明顯係似係新鋪嘅石屎嘅，同埋佢就冇隔離屋咁深噶啦嘛，即係好明顯有人鋪過嘢。但你夜晚十一點乜都冇得做噶嘛，咁啊警方封現場，第二朝先去現場喎。咁第二朝去現場就警方啊、消防，即係消防要揾啲撞石屎嗰啲，即係打釘。 哇！頂，連鐵筆都叫你去賣， 邊條粉腸咁無聊啊？鋪層石屎喺個花槽上邊，收埋啲金啊！ 喂，你覺唔覺得咧越叫越臭啊？ 聲啊！單嘢唔講得笑喎，隔離屋話有好多黑紅色嘅水流去佢哋花槽，又臭成咁，唔使問阿貴啦，肯定有鹹魚入面。 哇！師傅，你聽唔聽到啊？ 頂梗係聽到啦，仲留喺度做咩啊？快 Q 啲走啦！ 有時咧，加翻呢啲助語詞咧，就更加 feel 到即係當時嗰種咧，即係嗰種震驚啊！即係當事人呢個阿 Andy 咧 ，Andy 哥就話：，哎唔得㗎，有時要加翻啲助語詞落去㗎。 幾好啊，錄得幾好，真係好，我覺得。 係啦，同埋即係好多謝佢咁耐以嚟啦，又即係幫我做啲 mixing 啊咁啦，同埋係咯，炮灰啊、阿 Linus 啊，幫我哋畫啲插畫啊，或者啲嚇設計圖片咧。即係講真，冇咗佢哋呢啲心血咧，即係成件事咧就真係寡好多。 其實 Linus 有冇見？ 我冇見過 Linus 噶， 咁都到而家都未見過。 我未見過佢嘅，一路都係用 email 溝通嘅。 但係即係其實迷會咁多次聚會，佢都冇嚟到。 係啊，你快啲呼籲佢嚟啊！ 咁要跟日，即係下次聚會嘅時候應該要見見面喎。 26號啦 ，BBQ 過嚟啦，好啦，係啦，26號即係後日。 就我哋神秘嘉賓啦， 係啦，冇錯， 即席幫我哋畫翻幅插畫係咪啊？ 係啊，冇錯。 係啊，但係佢好犀利，佢又快啦，又畫得， 好靚， 真係非常之職，即係職業畫家，我哋真係好快就。 同埋係佢將個情景真係栩栩如生畫翻曬俾我。我哋聽，咁令到我哋奇案迷咧，真係好似即係身在其中咁樣，係啦， 你 見翻嗰個畫面咁樣 嘅，畫得好好嘅，我見到有幾張係記得佢畫得係相當好嘅，又係一單就係維多利亞公園啦， 嗰個女仔嗰單裸屍案， 同埋阿呢個嗰個名模咧叫做咩？ 阿林。彭楚瑩， 彭 老師玩搶答題咁， 係啊，彭楚瑩畫得好好，我覺得佢。 我仲記得溫莎大廈嗰張有支棍插， 陣間會有，陣間會有。我準備幫佢出一本畫冊嘅，其實 係啊， 其實 係 可以出畫冊嘅呢個。 同埋葵涌警察宿舍滅門案嗰個位置啊，嗰啲點樣死法啊嗰啲咧， 或者佢唔介意擺喺我本新書度，因為我出年會出下書咁樣。係啦，出下書咁，希望 Linus 可以俾呢個 rise 我啦。好啦，咁啊兩位都係比較情有獨鍾，就溫莎大廈裸屍案啊，唔係呢個花槽藏屍案嗰集。咁但係咧，阿周圍走咧就話。另一種案咧，就都係有個沙字啊！ 我咧就其實我就想講嘅就係啱啱佢哋講過嘅溫莎大廈裸屍案。 嗯，就係喺呢一個七幾年嗰單， 74年 喺 D 100嘅時代做過啦。 係啦， 點解咁記得呢一集咧？反而 或者我先問大家一個問題啊。 係， 你哋覺得兇手係男人定女人？ 我相信會是男人。 係啦，我都覺得好直覺上是男人。 嗯，揾支嘢插入去嘅，我諗係男人啦。因為佢當時就嗰、那個佢個陰部就有一支棍噶嘛。 嗯 我諗直覺就係覺得係男人先至會係做呢個行為 咯。可能你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因為七幾年嘅時候咧，因為呢個七鹹道嗰度咧一帶咧係一個冰房嚟嘅，同埋公園嚟嘅。 首先我要你要申報一下，七幾年嘅時候我係未出世嘅。 係。咁我出咗㗎啦。 我好細個。 咁我都好細個啫， 我都唔知道我自己出咗世未。 咁即係嗰個年代咧，其實咁七鹹道一帶咧係好靜。咁如果夜晚嚟講咧，更加靜。咁所以咧，冇目擊證人啊，或者即係有人去做案咧，係可以嘅。 係啊，直覺睇咁暴力嘅，即係又即係要插佢下陰嘅，我相信即係男人嘅機會率應該九成啦，係咪？咁你又唔通有啲特別睇法？ 我自己就覺得似係女人多。 點解咧？想聽我哋點解啦？真係。 我想聽下你。 點解？因為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 出住第三嗰啲相唔緊。 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女死者嘅頸上面係有勒痕嘅。 係啊。 但係佢嘅致命傷係失血過多， 係一路出住啲。 佢好似係有把刀插喺個心度噶嘛？ 係。 我呢一 part 我唔太記得，但係佢 有把刀喺個身度嘅，因為有張插畫阿 Lilith 手畫嘅，佢畫過嘅。 但係我就好記得佢個身上咧就有好多好多處嘅刀傷。 係啊， 咁 又俾人哋捆綁住啦。 係啦，係啦。咁其實我有諗過一個嘅可能就係個即係我當個兇手係女人先啦，咁個女兇手。原本想勒死佢嘅，但系勒暈咗佢之後就以為佢死咗，就想去製造一個奸殺嘅辦法現場，所以就綁住佢，咁樣跟住就再進行其他嘢啦。 但如果係女士嘅話，會唔會有咁嘅力氣去制服一個人咧？ 勒暈一個人，我覺得，因為我記得咧死者個。體型咧都係好細小， 係好細粒嘅，係 係好細小嘅。 咁即 係工廠妹嚟噶嘛？佢喺呢個新蒲崗嗰度 係啦， 翻工嘅。同埋有幾奇怪嘅呢單嘢，佢遇害之前咧，工廠就火燭噶嘛， 早走噶嘛， 即係究竟有冇關聯咧？呢個即係火燭同佢呢個案件啊，即係幾巧合。因為都突然間遇到啲突發事件啊，咁即係好緊好近啊個時間。 通常即其實我覺得點解我會話兇手似我覺得是女人呢，因為我覺得是家人的成分會比較多。 哦，佢屋企人做？ 可能不是佢屋企人，或者佢先生屋企人。 即比較相熟嘅，定 係奶奶啊？ 但係點解你反而唔係諗啊先生的舊情人呢？因為你如果親人，即係點有咩動機要落咁重嘅手呢？反而你話如果有啲情嘅因素咁可能真係因道成恨啦。因為佢啱啱結婚噶嘛，呢個女仔係啦，結咗婚冇幾耐嘅，同埋即據聞呢個男個新婚呢個先生咧，之前咧都有幾段感情咁樣嘅，咁所以當時其實都有啲揣測咧，就話啊係咪真係因道成恨咧嚇，即係依啲咁嘅內情啊。反而你又幾得意喎，你諗嘢嘅角度幾刁轉喎。 啱啊，每個人嘅想法都唔同啊，係咪？ 中意呢種大家互相。即係擦出火花啊嘛！如果大家諗嘅嘢一樣，咁就唔好聽啦。 咁啊，全部都一樣就冇意思噶啦。 我最中意聽啲陰謀論噶啦。 陰謀論，可能我其實我平時諗嘢都幾陰謀論嘅，呢個係真的。 好啊好啊，你咁啊繼續啦，即係聽到啲咩案，你有咩陰謀論咧，就隨便發揮啦。 好 ，OK OK， 係啊，冇問題。大家係啊，傾下傾下。 咁我自己反而最中意咧，即係咁多集啦，真係歐陽炳強呢個案件咧，我自己啊真係最反而比較。比較驕傲啦，叫做呢集自己做得比較滿足啦，應該咁講。 同埋有訪問佢。係 啦，哇！咁啊，突然間有電話聽添，真係離奇。 佢打俾你。 唉，唔好意思啊，真係冇打，冇響住，冇響住。好啦，咁因為咧當時咧，即係歐陽炳強咧，我係其實十年前已經認識佢啊嘛。 你知係喺邊度識佢？ 佢出獄嘅時候， 佢出獄嘅時候，因為嗰時我就做緊啲奇異節目咧，佢已經即係危險臨危嗰時，因為有緣同佢相識啦。 即係見過面，見過面嚇，即係同佢見過面，同佢 唔單止見過面，我哋去過飲茶添啊，就係喺呢度附近啫嘛。咁啊嗰時即係冇嗰個冇乜嘅，即係覺得啊呢個人啊點解成日即係一路都係話自己冤枉咧？咁嗰時都。冇話好即係好認真去睇佢個案件啊，因為嗰陣時都未咁了解啲案嘅嘢啦，咁就比較係即係好表面去睇啲報紙啊或者咩，咁但係經過十年後再見翻佢啦，咁再細攆佢個案件咧，咁然之後再聽翻佢講咧，即係我覺得一個人即係坐咗廿幾年監，即係差唔多三分一人生，三四分一啦， 加上任務， 加上係啦，咁出到嚟佢而家有好嘅生活啦，因為有個太太。即係嬌妻喺側邊啦，即係佢上年爭啲即係昏迷，差唔多即係死喺呢個鬼門關翻嚟噶嘛。即係如果有咁嘅人，佢都仲要話嗌冤枉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冇得講啦。即係我唔信佢唔係冤枉嘅咯。即係嚇，即係我覺得佢如果而家有咁平穩嘅生活咧，即係其實佢應該可以係即係如果自己真係有做嘅，佢係唔會再喺度聲嘶力竭嗌冤枉咯。咁但係因為當日咧，即係有好多人唔係好方便講嘅。咁但係因為佢嚟到我屋企咁樣，佢即係其實我唔係好想即係一嚟就去問，喂你點啊？其實係咪你做啊？咁樣 咁啊誒，佢自己話突然間話想司法覆核咧，即係講下我自己都好震驚嘅， 係嘛？ 係啦，即係臨走嘅時候，佢突然間想話司法覆核，係咁，但係咧誒。我自己就會抱住一個，即係我有個自己有個底線嘅，即係我覺得嚇，你講唔緊要啦，我唔想逼你講咯。咁啊，當時佢自己講話係想即係翻案啦。咁但係咧，其實佢太太個面色已經變咗㗎啦， 即係唔好搞咁多嘢啦。 係啦，咁佢一路行咧，即係佢太太開始唔講嘢啦，即係佢太太本來咧好和善啊嗰啲咁。咁然之後第二日咧，我哋去佢屋企嘅時候咧，即係佢太太咧就直情係唔出聲，即係係好 唔中意。 我哋係一個即係非常之唔受歡迎嘅客人。係啊， 即係會唔會佢因為可能佢知道佢老公接觸咗你哋之後咧，佢有咁嘅動機或者有咁嘅諗法啊？會唔會？ 係啊，因為佢唔想俾人知咯，我覺得。唔想即係甚至乎可能佢親戚啊嗰啲未必知道 佢就係歐陽炳， 係啦，即係佢嘅先生係咁嘅一個身世。 我聽聞講佢係咪改名換姓咗？ 係㗎，都 所以即係俾個另外一個身份佢嘅。 係啦係啦， 所以就更加唔想俾啲抽翻。 咁其實佢同佢行出街啲鄰居都會認到嘅，因為歐陽炳強你個樣子都已經通曬天㗎啦。咁但係問題佢唔想搞大件事咯。係啦，因為佢諗到嘅就係之後咁，你咪即係佢好多私隱會冇曬啦，咁好多人嚟揾佢啦，咁樣佢會好煩咯。咁同埋而家咁樣，即係亦都阿歐陽炳強亦都身子係太差啦，即係我覺得佢可能亦都擔心佢個老公，即係未必承受到咁大壓力啊。即係嗰啲你知道你一個小市民 佢都好虛弱啊！見到佢即係之前嗰集咧，其實佢都好瘦削噶啦，已經好似好虛弱咁樣。 即本身佢都是比較瘦身材嘅，咁而家可能咧更加年紀大咗之後，可能更加差少少。 所以嗰日冇啊，所以呢一集咧，我自己覺得就係比較滿足嘅地方，就係我哋起碼嗰兩集咧，咁我哋會將佢呢個案，因為我覺得外面好多人咧就其實好好表面化睇張 健朗，好主觀將件事覺得就係咁樣。係 啊，你冇認真去推理當中每一個細節，即包括嗰個衣物纖維，你點樣去做一個鑑證嘅？當年個技術係點樣？即其實好多人都唔知咯， 同埋嗰個吊軌嗰個位咧，就係因為呢一單咧係第一單香港係用衣物鑑證嚟 衣物簽衣物簽 係啊嚟判案噶嘛，即可能警方想威威咁樣，係啊就 即係我覺得 陰謀論 大部啦，幾百條纖維裏邊得幾條啱，居然話係佢係一個兇手，仲有一樣嘢 太過求其啦，我覺得呢個判決。 當年嘅年代咧，嗰陣時嗰個環境咧就冇咁好嘅。咁所有好多衫咧，大家都你有我都有，或者佢都有，因為咧嗰啲衫係好普遍或者好容易買得到。咁點可以用一件衫或者用幾件衫嘅纖維咧，就幾條纖維咧去令到一個人咧入罪咧？我覺得真係唔啱。 同埋之前咧，佢講嘅話佢喺柴灣住噶嘛，咁你點樣去翻去，然後又再處理個屍體，然後又再翻屋企？ 好難咯， 係啊！我哋 唔係話冇可能，係好難咯， 好難咯。 交通嗰陣時交通好麻煩㗎。 嗰陣時係咪得電車？ 有汽車，有汽車， 的士或者嗰啲白牌車。 係啦， 七幾年， 嗯， 係啊，咁你。嗰幾個鐘可以做咁多嘢， 冇東區走廊㗎嗰陣時， 係啊，冇東區走廊㗎嘛。其實呢一個位其實都令大家可以即係諗一諗，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咧？ 但係我喺度懷疑係咪即係其實七十年代嘅人咧，即係單純啊，你包括咧去陪審。陪審員啊，做陪審員嘅人本身都係思想比較單純，佢哋冇即係佢哋好直接，可能諗啲嘢好直覺， 俾人引導到佢用即係諗咗嗰個思想。 好感性啊，嚇咁不如聽一聽咧，當日咧我有個 VO 啦，我自己幾中意個 VO 嘅。你聽完呢個 VO 咧，即係你可以幻想下，如果當時咧你係個陪審員咧，可能你都會扣佢分嘅，即係你都會對佢咧個感覺係好負面嘅。我哋聽下咧就係呢個 VO Two， 我哋而家聽一聽先。 不利嘅環境證供、科學證據、欠缺時間證人，呢一啲都係雪糕店小職員歐陽炳強成為眾矢之的嘅原因。但係其實喺庭上仲有一個對佢非常之不利嘅證據，令佢處於下風。 證人，請你好確切咁回答我，你究竟認唔認識被告？ 見過，但唔算識。 你喺邊度見過佢？幾時嘅事？ 輪船上面，大概兩年前。 你對佢有咩印象？ 好差，因為當日 係啦，真係好好笑啊！啫， 喂，你睇下嗰邊。 哇，变态噶佢， 个女仔嗰条裙就嚟被烟头烧穿啦，快啲过嚟话俾佢听啦！ 李小姐，你条裙俾人勒着咗啊！ 吓？喂，变态啊你！成件事就系咁啦，我半年后又喺轮船上面见到佢，佢又是咁样勒我条裙，所以我好记得佢个样啊，肯定唔会认错噶。 除咗呢一名女证人，庭上仲有另一名女证人都声称当日目睹呢件事嘅发生。呢啲证供相信深深咁刻入咗陪审团嘅脑海。欧阳远强系一个变态狂魔。 哇 ，Maria 嘅演出实在太过精彩啦！ 好正好正，石哥， 知唔知道边个系我啊？ 嗰證人啊嘛，係咪？ 嗰證人啊， 證人咯， 係佢噶啦，我記認得佢噶啦。 啊，另外 Yuki 少女 ，Yuki 又扮美人少女，俾人勒裙嗰個係嘛？啊，咁啊，你喂，嗱，幻想下呢啲場面啦，即係啦。如果因為你當時我係完全對歐陽炳強呢個人嘅認識係零噶嘛，即係我作為一個陪審員，我唔識呢個人噶喎，係咪？咁你睇到佢個樣咁樣嚇，喂，都好似有啲猥瑣喎。咦，嗰個人又好慘喎，嚇，俾人燒裙喎，好似終身陰影喎。哇，你真係～連係埋一齊，你就會覺得，即係你一定會係對歐陽炳強嘅印象相當之惡劣嘅，我覺得。 好負面咯。 根本你話嗰個俾人拉群嗰個，點會幾個月後突然間走出嚟話係啊係佢咧，一定係佢啦咁樣？點解一早唔講咧？要到有結案跟咗出嚟之後，佢先走出嚟話啊係佢咧咁樣？我覺得真係呢啲又係。 同埋佢講話係啦，肯定佢肯定咯，一定認得佢。喂，啲。啲法官我諗話或者係咯，嗰啲律師應該都會問清楚 係咪 你咁肯定啊？有幾多少成肯定？ 同埋好似事後有人話佢其實係嗰個證人，其實係阿卞玉英嘅同學嚟噶嘛，即係女死者， 即係有關 有 bias 有關聯嘅， 係啊， 係啊。咁同埋即係我最記得當時咧訪問過阿湯家驊咧，即係佢都話呢一單案咧，即係佢自己係即係不因為呢單案之後佢唔想再打刑事案件。係即係佢自己都覺得咧，即係心灰意冷。 佢因為你佢都好似有俾人哋怪責過，好似係咪？即係俾個歐陽炳強嘅家屬怪責過佢，話佢 唔夠盡力。 啊，冇錯，係。 因為佢話當時其實都係喂好無辜地嗰個大律師又唔搞啦，就話嗰啲咁嘅衣物纖維俾佢去搞啊，俾佢去跟喎。佢話做一個小律師咧，我都唔知點跟。 初出茅廬， 唔知點跟，完全唔知點樣去打。好即係好棘手啊咁樣。 我記得都好似訪問過佢噶嘛， 訪問咗佢 係啊，電話訪問過佢噶嘛。 係啊， 佢好無奈把聲，我 好無奈，即係隔咗成幾十年啦，即係佢自己都話，佢都相信世界真係有冤獄咯。 即係其實要以一個初出道嘅律師咧，肯接呢啲 case 咧，我覺得真係佢好有勇氣咯。其實好專業， 同埋好有正義感噶啦，即係好想好有正義感。 同埋對佢嚟講好大打擊㗎，因為佢係本身係高材生嚟啊嘛。即係喺 法律界， 係啊，喺外國又即係佢讀書係真係差唔多係嗰啲最標炳嗰啲。哇！突然間一單案咁打沉曬我喎，咁佢仲要即係佢都幾堅信嗰個被告無辜喎，咁所以咧佢自己就好即係好大陰影咯。一路以嚟咧，佢就變咗就冇再做。 我都相信佢無辜嘅，真係。 我都覺得 冇錯。由當初聽到佢發生呢件案嘅時候，我好細個嗰陣時候，我已經覺得佢係無辜嘅，真係。 咁當然啦。如果你再從好似譬如當日啊，即係我覺得幾好嘅，有正反兩面係咪？即係好似當時啊等 Sir 咧，又從其他角度去分析呢個人啦，即係包括話啊，其實佢都幾中意，有時都幾中意撩下女仔啊，啊即係氹啲女仔啊，氹啲女記者啊咁樣。啲人有好多面嘅，即係當你想抽取邊啲特質出嚟去 accuse 佢又得，去 protect 佢又得，係咪啊？ 係啊，阿鄧 Sir 話特登揾啲女記者去訪問佢啊嘛，係，我都記得阿鄧 Sir 講過。 咁所以有好多時咧，好多案咧，咪有咁多爭議性就咁解嘅啫。好啦，咁我哋翻轉頭咧，我哋繼續講下咧，關於東頭灣道之最啊，唔好行開，我哋食嘢啦。 好啊，好啊。 假如聽到奇案兩個字，你有以下嘅症狀：心跳加速、瞳孔擴張、腿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了奇案毒了。 这个时候你还不快点来解一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随的集中地，每日新鲜的奇案或者陈年经典的奇案都可以在这里分享到。还有悬疑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天 like 了没有？ 幕幕惊心动魄的案情，段段鲜为人知的内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点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接返人间，这里是东头湾道99号。 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